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美国专家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以后，在生活上有很多不适应，他们的很多要求不可能完全满足，美国专家也出现了一些小情绪。中国火箭要在世界商业市场招揽生意，吸引用户，赚外汇，就必须在各个方面保证服务质量，保证服务态度，把客户伺候舒服。宾馆是服务单位，本来条件就差，如果再不热情周到细心服务，下次谁还愿意到你这个穷山沟来住呢？当然，由长期的国内服务一下子转变为国外服务，对常年闷在大山沟里的西昌卫星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是他们的确做到了尽心尽职，为了把美国朋友的肚子伺候舒服，他们是绞尽脑汁，不断地改变饮食结构，尽可能地满足美国朋友的食欲需求。除了调节好一日三餐，还专门设立了夜宵点和咖啡厅，同时在其他生活细节方面也总是不辞辛苦，给予热忱的照顾。比如有一位叫安德生的美国黑人，在一次打球中扭伤了脚，晚上10点半打电话告诉中方，一个半小时以后，中方便将一根拐棍送到了他的手上。第二天，这位美国朋友拄着拐杖，逢人便说，瞧，这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拐杖，这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拐杖。比如美国人要经常乘坐飞机，机票就必须有保障。基地女翻译袁红玲就常常骑着自行车想方设法去购买机票，因为中方的翻译没有小车，也不可能有小车，袁红玲只好骑自行车。袁红玲的日语讲得很漂亮，英语也还凑合，但是骑车的技术却很糟糕，刚学会没几天，有时候碰上下雨只有推着走，有时候回来晚了只好饿着肚子，有一次一不小心还给摔了一跤。后来中方热情而诚恳的服务态度让美国朋友非常感动，他们不仅理解了宾馆的工作人员，也理解了中国，理解了西昌。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我住过世界上许多豪华的宾馆， 虽然西昌的宾馆在物质条件上赶不上他们，但是这儿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善良，他们为我们服务都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现在住在宾馆，就像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我不仅爱上了中国，更爱上了中国人。是的，我在宾馆里亲眼所见，中美工作人员彼此成了好朋友，双方只要一见面都会热情地问候，美方用非常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好，中国人则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 How do you do， 似乎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闲暇时，双方还常常打趣逗乐，不时地发出阵阵畅怀的欢笑。情感，这个人类最美好也是共有的东西，使彼此变得平等，变得真诚，也变得更加和睦与善良。美国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在中国的西昌，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文化生活恰恰却相当贫乏。几年前，卫星基地不少地方连电视都收看不上，有的地方即使能看上电视，屏幕上也只有一团模糊的影子。现在虽然能收看电视了，也只能收看一个频道，最多两个频道，而且效果依然很差。而有的偏远地方直到90年代也看不上电视。作为一支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队伍，发射上天的卫星本来就是为了转播电视的，但是自己偏偏看不上电视，或者看不上好电视，如同盖房子没有人住，酿蜜的吃不上糖。至于其他的文艺节目或者电影之类的文娱活动就更不用提了，没有电影院，没有剧场，更没有文娱团体，特别是发射场附近的单位，一年甚至是几年都看不到一场文艺节目，每周只能看一场诸如地道战之类的露天电影，有时候搞一场什么拔河比赛，双手都能拽秃噜皮，偶尔举行一场歌咏比赛，嗓门也能喊出血。不过枯燥的文化生活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官兵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工作本来就很忙，日子过得本来也很累，即使有点空闲，散散步，聊聊天，抽抽烟，打打球，下下棋，望望山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打扑克或者打打麻将，那就更是心花怒放了。当然，有的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在文化生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但客观条件就是如此，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实在憋不住了，最多抱着吉他跑到山顶上，哥几个搂成一团，胡蹦乱跳几下，或者对着大山喊上几声，再在草地上翻几个跟头，或者对着一头老牛屁股踢上几脚，再对着老天硬邦邦地骂上一句，等蹦累了，喊完了，骂痛快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地球照旧旋转，太阳依然升起，今天的日子怎么过，明天的日子还是怎么过。但是洛杉矶来的美国人就不行了。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美国休斯公司的总部便设立于此，来中国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休斯公司的人员全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据美国有关专家考证，住在洛杉矶这种城市的美国人每天差不多约有5个小时是在悠然自得的活动中度过的，他们可去的地方很多，比如剧院、歌剧院、夜总会、动物园、博物馆，其他消遣的东西也不少，比如收音机、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报纸等等。 看电影是美国人消费的另一种方式。美国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在好莱坞生产的。每年一次的奥斯卡金像奖之夜便在好莱坞举行，而好莱坞就在洛杉矶。另外，美国的出版商每年可以销售10亿册以上的精装和平装书，每年出版业出版25000多种新书，加上联邦政府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每年总共约出版80000种图书，杂志每月多达数千种，报纸每天可以销售6200万份。很显然，常年生活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现代城市的美国朋友，一下子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这条荒山沟里，来到这片30多年前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上，在文化生活上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有人告诉我，美国人刚一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啊，这里简直相差太大了，脸上的表情仿佛像是从地球一下子踏上了月球。难怪一开始美方便向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每周要到香港去度一次周末，希望从西昌到香港能开设一班专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西昌没有夜总会，美国人晚上没有娱乐活动，憋得在房子里拽着胡子乱转圈。刚到西昌的第二天，美国工作队队长卢马克吃过晚饭，便领着美国工作队的队员们到西昌去逛街。可是刚走到宾馆门口，便被中方工作人员堵住，一方要去，一方不同意去。于是中美间第一场小小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方人员问，你们要去哪儿啊？美方人员说，我们要到市里去跳舞。我们不同意，请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西昌市社会情况复杂，你们刚来，路途不熟，又是晚上，我们对你们的安全要负责任。 我们并不打算过早的去见上帝，请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啊，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 中国朋友，跳舞是我们的自由，请你们尊重我们美国人的权利。 哎呀，先生们，实在是抱歉，这儿不是美国。 我们到中国来是发射卫星的，不是来蹲监狱的。 正因为你们是来发射卫星的，所以我们对你们的安全必须负责呀。先生们，请回吧。美国朋友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去成西昌。 不过听说心地坦荡、性情刚烈的卢马克队长那天晚上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当然，因跳舞而引起的一点小小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宾馆不仅很快开展了台球、乒乓球、健身等活动，而且还专门联系了西昌的文艺团体或一些大的企业单位，邀请一些姑娘陪同美国朋友跳舞。于是在周末的傍晚，同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在一片美丽的月光下，便出现了两组不同的业余生活的画面。第一幅画面是宾馆、酒吧、舞厅， 美国专家挤挤一堂，有的举着啤酒，有的喝着可乐，有的斜靠在沙发上哼着小曲儿，而大多数人则和中国姑娘在舒缓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华尔兹、汤狗、伦巴、快二步、慢三步、迪斯科。中国姑娘依在美国朋友的胸前，偶尔轻轻吐出两句羞羞答答的英语。美国朋友拖着中国姑娘的腰肢，偶尔说上两句俏皮的中国话，显得彼此轻松而友好。第二幅画面是厨房、卧室、菜地。中国专家们忙里忙外，有的在厨房炒菜、做饭、洗衣服、刷碗，有的在灯下辅导儿子或女儿做作业，有的忙着查阅技术资料，有的在硬着头皮背英语，有的实在太累了，躺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有的则和老婆一起挑着粪桶，领着孩子走向自己亲手开垦的两分半自留地，然后一边浇水施肥、整苗除草，一边对孩子指点着说：喏，这是大葱，这是辣椒，这是蒜苗。于是孩子学着爸爸或妈妈的声音，也用手比划着说：哦，这是大葱，这是辣椒，这是蒜苗。事实证明，有组织地邀请一些中国姑娘同美国朋友跳舞，同时开展诸如台球、乒乓球、篮球以及游泳等活动，对丰富美国朋友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来中方几经周折，同中国民航联系好了去香港度假的包机，也与中国旅行社四川分社商定去峨眉、九寨沟、三峡等地旅游的计划，但是美方后来再也没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不知道是因为时间紧嫌麻烦，还是为了省钱，或者像卫星发射基地的接待工作人员所说，西昌虽然文化生活落后，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美国人后来没有提出要去香港，这说明啊，西昌至少还能待下去。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很美，何况恰逢雨后初晴，一列十多名美国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在山谷蜿蜒的山道上疾驰，有阳光沐浴，有春风拂面，还有在路边坐在牛背上的乡村牧童，一边举着竹棍观望，一边指指点点，并不时地发出喔喔的欢叫。所以当美国队员们骑着从美国空运来的自行车在中国山路上自由奔驰的时候，兴致很高，感觉非常爽。但是自行车队刚刚行至一个小镇，便被中方人员给拦住了。之前美国人就提出要骑自行车去游山玩水，出于安全考虑，中方没有同意，但美方说这儿太闷了，骑车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再说我们的骑车技术比你们好，你们都能骑，我们为什么不能骑呢？后来中方同意了，条件是限定在西昌市和发射场附近。但今天美国人由于高兴超越了限制区，中方自然要制止，于是美国人颇感不快。有人说，星期天骑车是我们的自由，你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有人说，你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却对这个地区不予开放是不合适的，既然我们都能够到这儿来工作，为什么不能骑车呢？有人说，只要同意骑车，我们可以给你们写保证书，摔死自己负责。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不同意我们骑车，我们就告到你们总理那儿去。这天中美双方相持了两个小时，尽管中方工作人员做了多方面的解释，美国人还是想不通，最后依然执意要求中方尽快请示上级， 同意他们骑车去游山玩水。美国人对中国人不让骑车想不通，中国人对美国人为什么非要骑自行车也想不通。有人说，哎，这美国人也真是的，净玩些花招，玩玩扑克，下下象棋，不也一样消磨时间打发时光吗？干嘛非要骑自行车呢？哎，我看他们的自行车啊，比咱们中国的自行车好，好想在这山沟里抖抖威风而已。据说那天在小镇上中美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一位白胡子中医老头一直站在旁边，当他终于搞懂这是怎么回事以后，心跳和脉搏突然加快，拽着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的胳膊急忙问道，哎，这些美国人是咋个了？放着那么高级的小卧车不坐，干嘛非要骑自行车呢？这山区的路又高又陡，七拐八弯的，骑车多累啊！哎，你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标新立异是美国人的性格特点，不仅表现在美国人对事业的开拓上，也体现在美国人玩的方式上。吃饱了，休息了，肚子需要消化，情感需要宣泄，精神需要刺激，生命需要色彩。光打打球跳跳舞还不过瘾，怎么办呢？骑车吧。于是让自行车从洛杉矶坐上飞机，跨过太平洋来到中国西城，利用休息时间在优美的大凉山中游山玩水，快哉快哉。这当然是再浪漫不过的了，何况喜好体育锻炼是美国人的又一大特点。早年的美国大人们是不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是属于孩子们的一种游戏运动。到了70年代，骑自行车才成为风靡美国的一项体育活动。1969年，美国出售的自行车中有 20% 是大人用的，到了1972年就有 50% 是成年人用的了。后来骑车旅游便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喜爱和追捧。据美国专家统计，1971年美国自行车的销量为900万辆，1972年自行车销量增到1400万辆，而到了1973年自行车的销量达到了1500万辆。到了1975年在2亿1200万美国人当中，就有一半的人在骑自行车。如此热爱自行车运动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第一次来到中国发射卫星，又遇上大凉山中这么美丽而又神秘的自然风景，如果不做一次愉快的骑车旅行，这种有钱都买不到的机会岂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吗？然而西昌毕竟是中国的国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美国人最终能够在西昌骑车旅游吗？这中间又遇到了怎样的波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